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六章密室第四十九集。 那个水池看上去很平常，他们把它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检查了一番，连下边的水管子也没有放过。接着哈利看见了，在一个铜龙头的侧面刻着一条小小的蛇。 这个龙头从来都不出水。 淘金娘看到哈利想把龙头拧开，高兴地说。 哈利。 罗恩说。 你说几句话，用蛇老腔说几句话。可是。 哈利拼命地想。以前他总是在面对一条真蛇时才能说蛇老腔。他死死地盯着那条刻出来的小蛇，试着把它想象成一条真蛇。 打开， 他说。他抬头看着罗恩，罗恩摇了摇头。 不行，你说的是人话， 他说。哈利又转过头去望着那条蛇，强迫自己相信它是活的。哈利想，如果他把头晃动几下，那么摇曳的烛光就会使那条蛇看上去仿佛在动似的。 打开， 他说。然而他听到的不是这句话，从他嘴里发出的是一种奇怪的嘶嘶声。顿时龙头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，开始飞快地旋转，接着水池也动了起来。他们眼看着水池慢慢地从视线中下沉，直至消失，露出一根十分粗大的水管，可以容一个人钻进去。哈利听见罗恩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他抬起头，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要怎么做。 我要下去， 他说。他不能不去，既然已经找到了密室的入口，既然还有很细小很微弱很渺茫的一线希望，金妮也许还活着。 我也去， 罗恩说。片刻的沉默。 好吧，看来你们不需要我了， 洛哈特说，脸上又露出了一丝丝他惯有的那种笑容。 我就…… 他伸手抓住门把手，可是罗恩和哈利都用魔杖指向了他。 你可以第一个下去， 罗恩吼道。失去了魔杖的洛哈特脸色煞白，慢慢地走进洞口。 孩子们， 他说，声音可怜兮兮的。 孩子们，这有什么用呢？ 哈利用魔杖捅了捅他的后背，洛哈特把双腿伸进了管子。 我真的认为这样不…… 他还想往下说，可是罗恩推了他一把，他就一下子滑了下去，看不见了。哈利紧跟着也慢慢钻进管子，然后一松手让自己落下去。那感觉就像飞快地冲下一个黏糊糊的没完没了的黑暗的滑道。他可以看见还有许多管子向四面八方岔开，但都没有这根管子这么粗。这根管子曲曲折折，七绕八绕，坡度很陡的一路向下。哈利知道他已经滑落到学校地底下很深很深的地方，甚至比那些地下教室还要深。他可以听见罗恩跟在他后面，在拐弯处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接着就在他开始为接下来的事情感到担心时，他突然落到了地面上，水管变成了水平的，他从管口冒了出来，扑的一声跌在潮湿的地面。这是一条黑暗的石头隧道，大的可以容人站在里面。在离他很近的地方，洛哈特正从地上爬起来，浑身黏泥，脸色苍白的像一个幽灵。哈利站到一边，罗恩也忽地从管子里冒了出来。 我们肯定到了学校下面好几英里深的地方， 哈利说，他的声音在漆黑的隧道里回响。 大概到了湖底下， 罗恩说。他眯起眼睛打量着周围黑嘘嘘黏糊糊的墙壁，然后他们三个人都转眼盯着黑暗的前方。 荧光闪烁， 哈利朝他的魔杖低声说了一句，魔杖便又发出了亮光。 走吧， 他对罗恩和洛哈特说。 三个人的脚啪嗒啪嗒地踩在潮湿的地面上，发出很响的声音。隧道里太黑了，他们只能看见面前的一小块地方。魔杖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映在湿乎乎的墙壁上，看上去像妖怪一样。 记住， 他们小心地往前走着时，哈利低声说道， 只要一有动静就赶紧闭上眼睛。 可是隧道里像坟墓一样寂然无声，只听见一个出乎意料的声音， 看吧。 结果发现是罗恩踩到了一个老鼠的头骨。哈利把魔杖放低查看地面，发现到处都是一些小动物的骨头。哈利拼命克制住自己，不去想象金妮被他们找到时会是什么样子。他领头向前面走去，转过隧道里一个黑暗的弯道。 哈利，那儿有个什么东西？ 罗恩一把抓住哈利的肩膀，声音嘶哑地说。三个人顿时呆立不动了，注视着。哈利看见一个盘绕着的庞然大物的轮廓，躺在隧道的另一边，一动不动。 也许他睡着了， 他喘着气说，回头望了望另外两个人。洛哈特用手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。哈利又转过头去看那庞然大物，他的心跳得飞快，感到胸膛里隐隐作痛。哈利尽可能地把眼睛眯得很小很小，同时又能看见东西。他侧着身子慢慢向前移动，手里高高地举着魔杖。光线照在一副巨大的蛇皮上，绿莹莹的，十分鲜艳，一看就是一条毒蛇的皮，盘绕着躺在隧道的地面上，里面是空的。显然那条刚褪下这层皮的蛇至少有20英尺长。 天哪， 罗恩无力地叹了一声。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动静，是吉德罗洛哈特膝盖一软瘫倒了。 起来， 罗恩严厉地说，用魔杖指着洛哈特。洛哈特站了起来，他扑向罗恩，把他撞翻在地。哈利冲上前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洛哈特气喘吁吁地站起身，手里拿着罗恩的魔杖，脸上又挂着他那特有的笑容，露出了晶亮的牙齿。 孩子们，你们的冒险到此结束了， 他说， 我要把这张皮带到学校去，对他们说我来晚了，没能救得了那个姑娘，而你们一看见她血肉模糊的尸体就令人痛心地丧失了理智。向你们的记忆告别吧。 他把罗恩那根失灵的魔杖高高地举过头顶，大喊一声， 一望皆空。 砰，魔杖突然爆炸了，其威力不亚于一枚小炸弹。哈利用胳膊护住脑袋，撒腿就跑，被盘绕着的蛇皮绊倒，躲过了从隧道顶上崩落到地面的大块碎石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独自面对着一堵厚厚的碎石墙。 罗恩， 他喊道， 你没事吧？罗恩，我在这里。 碎石墙后面传来罗恩发闷的声音， 我没事，不过这个笨蛋可倒了霉，他被魔杖击中了。 随着一记沉闷的撞击声，有人大声惨叫。从声音听，似乎罗恩踢中了洛哈特的小腿肚子。 现在怎么办呢？ 罗恩说，声音显得很绝望。 我们过不去了，要花好长时间才能。 哈利抬头望望隧道顶部，那里出现了几道巨大的裂口。他从来没有试过用魔法分开像这些石头这么大的东西，而现在进行尝试似乎不太合适，万一整个隧道都塌下来了呢？石头那边又传来一声撞击和一声，他们在浪费时间。金妮已经在密室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哈利知道眼下只有一个办法。 在这等着， 他大声对罗恩说， 和罗哈特一起等着，我继续往前走，如果一小时内没有回来。 接着是片刻意味深长的停顿。 我来看看能不能把这块石头搬走。 罗恩说，似乎竭力使语调保持平稳。 这样你就能钻回来了。还有哈利， 待会儿见。 哈利说，努力给自己颤抖的声音里注入一些自信。然后他独自迈过了那张巨大的蛇皮。很快，罗恩吭哧吭哧搬石头的声音听不见了。隧道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，哈利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很不舒服地颤抖着。他希望快点走到隧道尽头，同时又害怕隧道真的到了尽头。最后他小心地转过又一个弯道，终于发现前面立着一堵结结实实的墙，上面刻着两条互相缠绕的蛇，它们的眼睛里镶着大大的闪闪发亮的绿宝石。哈利一步步地走近，感到喉咙发干，现在不需要把这两条石蛇假想成真的了，它们的眼睛看上去跟活的一模一样。哈利猜到他必须怎么做了，他清了清喉咙，那绿宝石的眼睛似乎在闪烁。哈利用低沉的阴哑的嘶嘶声说，两条蛇分开了，石墙从中间裂开，慢慢滑到两边消失了。哈利浑身颤抖着走了进去。